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25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上京桥西侧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莲花桥西侧出城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南平房桥北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我们关注钟南山表示，年底我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将会达到80%。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北京经开区成立。 天津港方面，首个多元化泊位码头启动运营。 河北新集市供电公司加强变电站特巡，拧紧战役安全阀。 国际电讯，英国调查显示，疫情之下，英国年轻人产生了信心危机。 核污染水入海伤害渔业，日本政府计划掏钱解决。 文体资讯关注，冰壶国家集训队展开奥运选拔赛。 北京环球度假区12月3号开始呈现冬季假日体验活动，1月5号门票开售。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最新消息。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了解到，11月23号晚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1月23号18时到昨天下午6时，天津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81例，治愈出院358例，在院23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9例，重型1例。 11月23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6点，天津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为中国籍刚果民主共和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93例，含境外输入388例，尚在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9例，转为确诊病例52例。 记者今天从辽宁省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天大连有17例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目前，辽宁省大连市累计87个确诊病例和14个无症状感染者，共计101个患者出院。 今天在广州举行的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钟南山院士发表主题演讲，面对世纪疫情，网络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他表示，目前我国新冠疫苗完成2剂接种者已达10.8亿，占全国人口的76.8%，到今年年底接种率就将超过80%，为建立群体免疫打下了基础。但是钟南山反对疫苗接种过程中的层层加码。 昨天零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8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07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国内本轮疫情整体上已经进入到了扫尾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研判，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那么本轮疫情防控积累了哪些经验？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防控工作效率？来看一下专家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国家卫健委强化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实行逢阳必报、逢阳即报、接报即查，在最短时间内高质高效地完成大规模核酸检测任务，对及早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防疫效果。 我们现在的这个坚持的动态清零目标并不是说零感染，而是说发现有一起疫情就迅速地扑灭一起疫情。我们指挥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有疫情快速的处置，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疫情控制住。 自武汉疫情以来，国内陆续发生了40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卫生部门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多起聚集性疫情基本在2个潜伏期内得到控制，确保国内的疫情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专家介绍，实施动态清零的目标，防控成本更小。吴良友表示，本轮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还得益于中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为阻断新冠病毒传播、防止重症发生等起到重要作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一起来关注三地热点。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启动仪式今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为进一步充分发挥国家级经开区的探路领跑作用，北京、天津、北辰、石家庄、张家口等14个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十四五时期，联盟将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跑出加速度。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京津冀国家级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产业协同、共建共享合作机制方面，主要通过加强区域间、高精尖产业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和资源互补。政务服务互通互办机制上，针对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和异地代办，并逐步推动同事同标，通过建立及时沟通机制，加快企业办事效率。在国家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基础上，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通跨省通办政务服务79项，天津经开区53项，企业类服务事项占比近90%，涵盖企业登记、生产经营、特种许可、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诸多高频事项。在放管服改革互学互建机制方面，联盟通过共同打造高端智库、举办高峰论坛、实地考察研讨等形式，定期总结各地创新措施和经验做法，为14个经开区提供思路借鉴。在人才干部互派交流机制方面，通过干部互派挂职、人才轮岗锻炼，提升工作能力，进而协同提升整体政务服务水平。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今天正式开放国内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它的配套管理政策也同步出台，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到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正式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表示，现阶段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来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 先期将投放不超过100辆的商业化试点车辆，将是对现有出行服务的一个有益补充。 定价的原则上，商业化试点要求在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化调节定价的机制。 在手机上打开小马智行的一款 APP， 公众就可以付费体验自动驾驶车辆的相关服务了。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表示， 想推出的也就是我们自动驾驶的出租车的出行服务，北京的市民们都可以下载 Pony Pilot Plus 这样一个 APP， 就可以打到我们自动驾驶车辆。试点运行是在亦庄核心区的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有固定的200多个上下客的自动驾驶的站点。初期呢，我们还会有安全员坐在车辆上进行安全把关，预估按照里程以及行程的时长进行计算费用。尤其是在初期啊，我们推出多种优惠活动。目前在亦庄6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内，我们大部分的单子都能够以4.9元一口价的形式体验到我们的出行服务。 为保障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拓展和商业化探索安全有序推进，配套管理政策，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同步出台，其中重点突出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 公安部今天开展线上新闻发布会通报，我为群众办实事政策目前已经累计出台便民利己措施5670项，其中通过细化交通执法标准，对首次违法实施警告处罚，各地轻微交通违法处罚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 目前驾驶证电子化推广应用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176个城市，截止到11月22号，已经有4700多万名驾驶人成功申领了电子驾驶证。针对群众希望交通执法标准细化的问题，公安部研制制定了改进执法的6项措施，包括严重违法严查严处、一般违法首次警告、轻微违法不予处罚、常见违法先行提醒、严厉打击买分卖分、完善执法考评机制等等。据统计，目前各地对于违法停车等一般交通违法适用首次警告处理数量同比增长了7.4倍，轻微交通违法处理数量同比下降72.6%。 昨天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天津港首个集装箱加散杂多元化码头一体化作业日前在天津港北江港区21段泊位启动，这个泊位也成为天津港集团首个可以同时开展集装箱、散货、杂货多元化作业的码头，实现了集散杂一体化同船作业新模式，将以实际行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一带一路班轮航线。 随着21段泊位整合升级完成，今后该泊位计划开展外贸作业。天津港第四港部有限公司总经理霍胜春介绍说，未来将会在这个泊位开航多用途的船舶，装载焦炭、钢材等产品往返于天津港与印尼，满足新天钢集团印尼钢铁项目的物流运输需求，形成两国两港之间往返的班轮运输航线，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助力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最新消息，近年来因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堆放易燃物等原因引发的小区火灾频发受到社会关注。今天北京三中院在举行的涉民生案件司法建议新闻通报会上，就审理相关案件中暴露出的物业服务企业防火检查流于形式、职责缺位等问题，向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2020年1月20日22点，朝阳区某楼道发生火灾，除财物损毁外，造成居住在该单元402的廖某全身多处重度烧伤。 三中院民意庭副庭长钱海荣正在介绍的这起近日审理的生命权健康权纠纷案件中，经过调查，原来是因为二楼住户王某将收集的废旧纸箱等易燃杂物堆放在了单元楼一层楼道路口，从而引发火灾。法院最终判决王某和物业公司对火灾的发生和廖某的各项损失共计600多万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钱海荣指出，这起案件也集中反映了当前物业服务行业在消防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物业管理企业作为小区公共部分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防火检查流于形式，对消防安全重要性的解释说明工作不到位，预案演练不到位，往往成为引发火灾事故的重要诱因。 对此，三中院本次向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送司法建议， 建议协会引导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协调住建委等相关部门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精细化动态监管，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今冬明春开展小区电动自行车和楼道杂物清理的专项整治工作。 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薛强指出，司法建议作为延伸审判职能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点和有效方法。 2018年1月至2021年9月，我院民商事审判部门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涉及住房、教育、劳动就业、出行安全、物业服务、医疗健康等各领域涉民生问题，向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共发出司法建议85份，大多数单位非常重视，进行了积极回函或予以改进，有效助力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地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今年，天津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紧紧围绕创建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推广绿色安全生产模式任务，聚焦小栈道和高筋麦两大优质口粮。随着小栈道颗粒归仓，天津在粮食储存、加工等全流程落实节粮措施，珍惜爱护每一粒稻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在中化农业示范农场，收获后的稻谷都要进谷仓。过去在室外晾晒稻谷，遇到潮湿天气容易发霉。今年他们新投用了自动化稻谷储仓，稻谷进入烘干车间脱离水分，再经过密闭的传输通道直接入仓。这样一来，既防止发霉，也可以避免多环节转运，减少洒漏。同时，谷仓还应用了低温通风控制技术，防止稻谷在存储中变质，造成浪费。 15.6是吧？对，15.6。 我们有粮温的监测系统，储存情况是怎么样子啊？都可以在后台能实时监管，整个链条上来进行节粮节损。 还有一些稻谷直接从稻田进入工厂，被加工成新米上市销售。在津南区小栈道公司的智能加工中心，降低加工环节的粮食损耗，稻谷脱壳、碾米、色选等工序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赶上收获季，企业每天的稻谷加工量超过150吨。比平时翻了两番。刘明是这里的值班负责人，每隔一个小时，他就带领班组成员取样检测，根据情况调整机械功率，让加工出来的合格大米更多。 你这出米率是多少？这个每班每小时都可以出来，咱这个机器效率比较高。 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在包装时被避免人工套袋操作，出现粮食洒漏。今年公司新购了自动化包装设备，加工出的大米直接就进袋了。包装后的大米储藏时也有严格的标准，避免出现品相变化、浪费粮食的情况。 保持了恒温和恒湿，每一批在3个月内进行一次抽样，保证米的品质在良好状态下进行储存。 目前，全市粮食储备规模超过240万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持续对各粮食储备企业进行抽查督导，保证入仓粮食符合储存要求。并联合高校专家对仓房功能提升改造提出指导，从技术上促进节粮减损，确保全市粮食储备充实，市场供应充裕。 记者昨天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天津市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地区，将用明年一年的时间探索创新多元化老年医疗护理服务模式。 天津市将会引导部分一级、二级医院转型为护理院，或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护理站、护理中心等，增加护理院站和护理中心的数量。根据老年人疾病的特点、自理能力和医疗护理的需求，天津市将会指导医疗机构按照功能地位、按照需分类，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的机构护理、社区以及居家医疗护理服务。三级医院重点为极难危重的老年患者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二级以及以下的医院、延续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主要为病情稳定或者是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医疗护理服务。 从满足老年人医疗服务护理方面需求入手，天津市将增加老年护理专业护士数量，扩大医疗护理员队伍，提高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技能， 同时探索创新多元化老年医疗护理服务模式，在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探索设置日间护理中心、呼叫中心或家庭病床，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护理和上门护理服务。确定部分符合条件的试点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加、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 记者从天津市人民政府了解到，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下发关于财政担保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助力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三农领域。 根据规定，天津市级农业担保机构对征信正常的农业经营主体实行应担尽担政策，既能担保的尽量提供信用担保，其中对市级及以上企业担保额度最高300万元，市级及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主体最高额度100万元，农户最高额度50万元。 同时，根据规定，天津市级农业担保机构担保费率每年不得超过 0.8%， 综合信贷成本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6%。当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用固定资产贷款时，天津市财政提供不超过3年、年化2%的一次性贴息，贴息的周期为2021年8月1号至2024年7月31号。 记者日前从天津市卫健委了解到，天津将推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2022年，在全市妇幼健康领域基本建立中医药服务网络。2025年，使中医药服务覆盖天津市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 据了解，天津将把门诊中医药服务占比列为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考核中医临床科室门诊诊疗人次占机构门诊总诊疗人次的比例。到2025年，天津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原则上将全部设置中医临床科室，使门诊中医药服务量得到明显提高。 为了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疾病诊疗中的作用，天津将推广使用国家筛选的中医治疗优势病种和适宜技术，到2022年，推广不少于5个中医妇科儿科诊疗方案，推广不少于10个中西医结合妇科儿科诊疗方案。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三级综合及三级专科医院开展孕产妇管理救治、儿童重点疾病防治等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试点，将中医纳入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11月19号，国网新集市供电公司持续加大保供电力度，外防防疫供电，内防疫情扩散，在做好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积极组织生产运维人员对于辖区内重点的变电站、重点线路进行特巡，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供电安全可靠，为新集市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装上防疫保电双保险。 冬季电网在低温、冰冻等恶劣环境下和采暖负荷急剧增大的双重压力下容易发生故障，尤其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提高设备安全供电可靠性，确保变电设备的安全健康运行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公司精心制定疫情期间变电运检工作计划，明确了责任人，并制定了详细的巡视计划，密切关注各重点线路运行状况，尤其对涉及政府、定点医院、隔离场所、供暖供热等重要线路持续加大保供电力度。 昨天，天津市金融局召开金新融平台线上融资新产品发布会，会上共发布了7款线上融资产品，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使数字金融成为引喻天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这次发布的融资产品包括邮储银行正彩贷、招商银行易保贷、建设银行抵押快贷、农业银行商超综合贷等7款。其中，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正彩贷产品是专门为在政府采购项目中中标的中小微企业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企业顺利完成涉及国计民生的项目提供资金保障。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小企业金融部经营管理团队主管黄涛介绍说， 它是通过对接金融平台的政府采购数据，并且结合我行的风险模型呢，对企业进行线上的额度核定，没有抵押，纯信用的，能够在线上进行支入。而且呢，我们的额度有效期呢是2年，它可以在2年之间呢随用随支，不用的时候可以不提，也不会计息。 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发布的医保贷产品以医保结算为场景，使用金鑫融平台的医保、工商、税务和征信多维度数据信息，为医保定点医院、医疗机构以及零售药店提供纯信用无担保的贷款产品。招商银行天津分行小企业金融部李源说， 预授信时效呢不超过一个工作日，整个的流程短，效率高，解决了医疗定点机构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额度的话就是一般是3000万，最高上限。 这次推出的七款融资产品围绕精准这一主线，为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量身打造的金融产品，而这得益于金鑫融平台海量政务数据的提供。金鑫融平台通过引入政务大数据，构建完善政府、银行、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的信用体系，使得银行、金融机构能科学合理评价企业信用风险，设计金融产品，敢为中小微企业贷款。天津市金融稳定促进中心副主任于海泉说， 目前为止我们应用的比较多的呢，还是以税务、社保、医保，还有政采的数据、工商啊、法院的判决信息啊，这个呢也在持续使用。其实有金融机构啊比较希望的数据，比如像什么公积金啊、海关的数据啊，还有电力的数据啊，下一步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吧。 来关注河北方面。今年以来，河北沧州市积极谋划在全市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站点三级联动机制，织密织牢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帮助困境未成年人解决生活、监护、教育、发展等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目前河北沧州市14个县市建立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加上市本级救助保护中心，全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达到15个，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 截止到目前，14个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均获得了沧州市委编办批复设立，并且已经投入使用。204个乡镇建立起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4979个村建立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点。 同时，河北沧州市还统一将市县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并入12345服务热线，扩大知晓范围，第一时间接受和响应求助需求，实现一旦发生未成年人受伤害事件，就有人发现、有人报告、有人回应、有机构安置。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生态方面的最新消息。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今天听取了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今年前10个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空气质量为优良水平，领先其他区域。 条例实施近半年以来，贯彻实施成效已经彰显。今年1到10月，北京市生态涵养区 PM2.5 累计浓度为30.7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轨道交通平谷线、国道109新线高速等加快建设，建成后将实现生态涵养区各区通高速、各区通轨道，新增造林绿化8万亩，封山育林25万亩，山区森林健康经营39万亩，森林质量不断提升。延庆区建设占地面积为22公顷的东澳森林公园，赛区完成214万平方米生态修复，85个村庄完成农村污水治理。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要健全长期稳定的生态涵养区工作机制，统筹抓好矿山生态修复，有序引导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常住人口疏解等等。下一步，北京市将会加快启动明年重点任务计划编制，进一步提升生态涵养区的区域承载能力和发展动力，研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再来关注一条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7:41，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6昭和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有1年多，受英国慈善机构王子基金会委托，英国一家市场调研机构调查了2000多名16岁到25岁的年轻人。调查显示，迟迟不见消散的疫情改变英国就业市场，不少英国年轻人对疫情后自己是否具备工作技能，能否让生活回到正轨产生信心危机。 英国媒体24号援引调查结果报道，调查对象当中52%自述在疫情下失去了自信心，仅20%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找到想要的工作，44%甚至认为尽管接受过培训，已经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失去信心。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调查对象当中，半数称不知道如何让生活回到正轨，60%因为担心找不到工作而焦虑。 受新冠疫情影响，奥地利滑雪圣地伊施格尔打算把今年滑雪季启动的时间推迟至12月3号。德新社报道，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伊施格尔镇原定25号进入滑雪季，由于疫情反弹，全国实施封禁，启动时间将延迟。 奥地利近来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大约1.6万例，住院病例同样持续增加。希尔弗雷塔缆车公司首席执行官灿格尔23号表示，尽管实施封禁，奥地利各大滑雪圣地将会像去年一样照旧开放，但是仅面向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者以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康复的人群。 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一项调查显示，鉴于德国眼下面临第4波新冠疫情冲击，不少德国人准备低调过圣诞节。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号援引调查结果报道，1028名调查对象中，超过 25% 打算在节日高峰期取消旅行， 23% 无意去圣诞集市和音乐会， 17% 的人不打算为过节买礼物。 面对凶猛的疫情，德国各州近期纷纷收紧了防疫政策。疫情较重的巴伐利亚州以及萨克森州已经取消了传统的圣诞集市。多地政府呼吁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对拒绝接种疫苗者实施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综合韩媒报道，当地时间24号，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韩国一名确诊新冠肺炎的孕妇提前分娩时产下死胎，经检测，死胎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暂不清楚胎儿的死亡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 对于胎儿如何感染新冠病毒，防疫当局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胎儿是通过产妇的体液等感染，还是垂直传染，只能确认死亡胎儿确诊感染新冠。报道指出，目前无法判断胎儿死亡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还需要专家综合评价。 新冠疫情封城期间，野猪频繁出没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让市政府和民众绞尽脑汁驱赶。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海法市政府近日宣布，关于野猪扰民的投诉明显减少。海法人口约30万，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位于卡梅尔山脚下。卡梅尔山是野猪、狐狸和豺狼的家园，这些动物以往经常夜间到海法寻找食物和水。 海法市政府调研发现，野猪进城主要是因为街头垃圾为他们提供了食物。为此，海法市政府增加了垃圾清运人员，提高垃圾清运频率，并且在垃圾箱外设置围栏，防止野猪进入。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海法市政府本月21号宣布，今年7月以来，有关野猪扰民的投诉明显减少，第三季度投诉数量下降30%。海法市政府为此制作了一部动画片，片中两头野猪在垃圾桶附近相遇，其中一头野猪瘦骨嶙峋，抱怨城市的垃圾桶清理得太干净，让它被迫减肥。 日本经济产业省24号决定，在2021财政年度补充预算当中新增300亿日元，作为渔业授业的援助资金，以便在这一行业因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受损时加以应对。据了解，因为担忧声誉被毁，日本渔业界坚决反对把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经济产业省原打算将这笔援助基金列入2022财年预算，但考虑到渔业界损失可能在排污入海之前显现，因而决定提前编制预算，援助范围覆盖全国水产品行业，不局限于福岛县。 日方称会对核污染水做净化处理，以降低放射性物质水平。但是海洋生态学专家和环保人士指出，核污染水入海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健康的潜在威胁难以估量。 记者25号从首尔市政府了解到，首尔市市长吴世勋公布首尔自动驾驶蓝图2030，并表示到2026年将在全首尔市构建自动驾驶配套设施，五年内计划投资1487亿韩元。 据介绍，首尔自动驾驶蓝图2030是为实现首尔蓝图2030当中智能立体交通都市的目标制定的自动驾驶领域的基本计划，也是韩国各地方政府中首个与自动驾驶相关的计划。 首尔市政府介绍，建设与自动驾驶同行的未来城市首尔，其意义不仅仅是实现驾驶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出行的自由，确保男女老少24小时畅意出行，意义更加深刻。此外，随着车辆和停车场需求减少，可将现有的 30% 以上的车道改成人行道，把首尔打造成一个以步行为主的城市。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83岁的日本冒险家绝江千一召开记者会，宣布2022年3月到6月将会挑战独自驾驶帆船无靠港横渡太平洋。若能实现，他也将会成为全球完成此项挑战年龄最高的人。 据报道，根据日本冒险家绝江千一的计划，他将从美国旧金山出发，用约2.5个月的时间渡海，最终抵达日本兵库县西宫市的帆船港。报道指出，1962年绝江成为了独驾帆船无靠港横渡太平洋的全球第一人，并且接连实现了环球航行一周等壮举。 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健身教练沙哈夫日前赢得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两张维珍银河公司太空船的船票。 他将会带着17岁女儿同游太空，成为维珍银河公司商业太空游首批乘客。维珍银河公司24号在公司官网宣布了这样一消息。 维珍银河首次商业太空游定于2022年底前启动。此前维珍银河团结号太空船于7月11号搭载6人完成第四次载人试飞，也是首次满员太空试飞。维珍银河公司创始人布兰森作为任务专家参与了试飞。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中国冰壶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首站比赛日在首钢园开赛，比赛将会通过六站角逐选拔出优秀队员，代表中国队来出征2022年北京冬奥会。 六站选拔赛每周分别在首钢园和27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交替举行，共有四支男女四人队伍和五支混双队伍参赛。 在国家集训队的基础上，日前国家冰壶挑战队吹响了集结号，旨在进一步强化冰壶项目奥运备战的竞争机制。本次奥运选拔赛，国家集训队和挑战队齐上阵，通过六个星期主客场比赛，根据各队积分和队员的表现，选拔出最强阵容，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 2021至2022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今天在北京冬奥会云顶场馆群开赛。昨天河北省崇礼区云顶场馆群服务副主任袁广珍就赛事期间云顶场馆群的场馆综合服务相关工作进行了介绍。970多名工作人员将为本次世界杯服务，其中有六成为闭环内人员。 袁广珍介绍说，世界杯期间集中在闭环内的人员包括来自北京冬奥组委和属地各单位的 P 类工作人员，是合同商以及志愿者等，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员后续都将会继续服务冬奥会。据了解，本次比赛今天开始预赛，27号起进行决赛。 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健身设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运动员在冬奥村内就能方便地找到健身场地和器材。这些健身设施也将为运动员们的日常训练和状态调整提供更多的保障。 北京冬奥村健身中心共分为两层，首层和二层面积均为1000平方米，总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入驻健身器材种类近30种，器材数量达到了400件。 今年6月，中国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成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健身器材供应商。这些冬奥村健身中心的设备也都由舒华体育提供。 有舵雪橇是冬奥会历史最为悠久的比赛项目之一。北京冬奥会即将来临，巴西有舵雪橇运动员正在积极的备战当中。详细情况请听央视的报道。 有舵雪橇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比赛项目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巴西最早参加冬奥会时将有舵雪橇作为了首批参赛的集体项目。巴西是一个连冬季都较少有冰雪覆盖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进行冬奥会项目训练的难度可想而知。巴西开展冬季奥运项目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有舵雪橇运动员也多数是从田径运动员中选拔转行的。埃里克·维安纳在13岁时开始田径训练，一年后他就已获得了圣保罗州短跑冠军的头衔。2015年22岁的埃里克成功入选巴西国家有舵雪橇队。埃里克加入巴西有舵雪橇队后，这支队伍获得了2017-2018赛季美洲杯的冠军，以及2017年世界四人组有舵雪橇排名第17位。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巴西四人组有舵雪橇队取得了第25名的成绩。目前巴西有舵雪橇队正在加拿大和美国集训，同时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美洲杯雪橇比赛，以取得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明年1月，巴西有舵雪橇队还将赴欧洲参加欧洲杯和世界杯的比赛，作为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热身。 今天是2021年11月25号，从1982年11月25号顾拜旦发表著名演讲《奥林匹克宣言》至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过了整整129年的历程。129年后的今天，在双奥之城北京，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在国际奥委会的指导和支持下，联合有关机构 与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当年训练备战奥运会的场地北京汇文中学正式发布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三：奥运加春节》的主题内容。 从2012年在北京出版并传递到伦敦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宣言》《美丽的奥林匹克文化长卷一》，到即将推出的《长卷三》，北京作为起点和中心，以《奥林匹克宣言》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文化，为推动奥林匹克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成为连接举办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23个国家和43个城市的奥林匹克文化传播纽带和平台。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24号宣布，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大会上当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大会上，来自瑞典的索林当选为国际乒联第八任主席，她是国际乒联首位女性主席，同时也是目前奥林匹克大家庭担任主席的四位女性之一。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休斯敦世乒赛的一场男单角逐中，中国队下半区独苗周启豪以1-4不敌40岁的德国老将波尔，止步第二轮。24岁的周启豪现世界排名第114位，曾在国内比赛中多次战胜主力队员。本届世乒赛，他在首轮中两度单局逆转，艰难战胜世界排名第103位的意大利老将斯托亚诺夫。 再来关注女篮联赛方面的消息。昨天在2021-2022赛季 WCBA 常规赛第五轮比赛当中，尽浅轮换阵容和年轻队员出场的北京首钢女篮最终以51-102不敌夺冠大热门四川女篮。虽然遭遇新赛季的四连败，但是首钢女篮登场的非主力球员展现出的拼劲儿却给人以希望。 赛后，首钢女篮主教练张云松表示，因为联赛赛程密集，之前上场时间较多的球员出现了伤病和疲劳反应，加之四川队很强，这场球就是想锻炼年轻球员。他表示，今天比赛对年轻球员的表现总体是满意的。 再来关注女排联赛，2021-2022赛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在今天于广东江门体育中心全面打响。由多名国手坐镇的老牌劲旅山东女排迎战卫冕冠军天津渤海银行女排。昨天，天津队在江门赛区三号训练场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赛前的针对性训练，防守环节依然是训练的重点，全队不放过每一次提升的机会，力拼新赛季的开门红。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记者了解到，2021年12月3号到2022年1月8号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游客呈现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游客将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享受环球经典的沉浸式娱乐体验。 北京环球影城指定1月5号门票近日在官方售票渠道上线，持有 1.5 日门票的游客可以拥有更为灵活充分的时间。此外呢，12月3号开始，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礼品券将会上线，兑换有效期长达365天。2021年12月24号至2022年1月2号期间，两家酒店也推出的住宿套餐将会为游客带来包括入住和餐饮在内的礼遇。 记者同时了解到，作为度假区一站式的餐饮娱乐中心，游客无需购买主题公园门票即可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感受别具趣味的冬季体验。冬季假日活动期间将上演小提琴现场演出，当夜幕降临，环球城市大道缤纷之夜将拉开帷幕。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沧州沧县依托大运河打造别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让千年大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游客走进位于沧县碣地的御碑苑景区，登临碣地闸，西眺大运河九曲回肠，以里北上，东望碣地碱河奔流入海，冲击出千里沃野。 来到乾隆御碑苑景区参观，深深地感受到咱们中国大运河深厚的这种历史的底蕴、文化底蕴，以及我们古人的这种治水的智慧。 捷地曾是大运河的险段，捷地分洪闸和捷地检河是南运河上的重要阀门。御碑院景区内有500多年历史的捷地分洪闸，彰显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捷地分洪闸不远处矗立着乾隆碑，当年乾隆来到捷地后决定将捷地闸改成碱水坝。沧县以捷地水利枢纽和乾隆碑为主要背景，按照明清建筑风格对御碑院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新建了550多平方米的明清风格木结构仿古建筑和亲水木栈道、亭台等，打造了通波园、巡礼园等九园和通波千里、九重德峰等18景，再现了古运河的风貌。沧州市沧县御碑院景区讲解员刘杰： 景区碑廊相错，文史相融，两河互依，两闸屹立，是一处水利工程与运河文化相融合的水利人文景观。如今的御碑院呢，成为了大运河国家公园的重要节点。 腾退空间变身口袋公园，满足周边居民的不同需求。近日，北京海淀区甘家口街道辖区内阜成路与阜成路北二街交叉口新建成一处街头口袋公园。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人气很旺。公园场地原先的房屋属于违法建设，2019年9月起对此处房屋依法进行腾退和拆除。腾退后的空间如何利用？甘家口街道广泛征求了周边居民的意见。 甘家口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鹏介绍说，在设计时将小微空间划分为综合活动区和安静休闲区两部分，尽量满足居民对于休闲空间的不同需求。孙鹏同时表示，接下来将会做好口袋公园各项设施的维护，确保周边居民的活动安全。明年春天还将会进行绿植的补种，移植樱花树，进一步提升口袋公园的颜值。 我们再来看演出方面的消息。暂停演出一段时间的北京人艺将重新迎来大幕重启，不仅原计划中的李白、袁野都会回归舞台，而且由徐昂导演、卢芳、金浩主演的新排版《情人》将会作为第一部复演剧目，于11月27号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 本剧曾是徐昂17年前在北京人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今年在经过个人的成长和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之后，徐昂将与新情人再出发，带领观众一起去感受这部外国名作的舞台心结。在他看来，比起自己原来的创作，这次想去掉更多手法上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更加纯粹的剧中人视角。 货郎与小姐是闻名世界的阿塞拜疆轻歌剧。12月4号，这部作品的音乐会版将由天津歌舞剧院搬上天津大剧院的舞台。货郎与小姐是一部充满爱与勇气的喜剧，由阿塞拜疆著名作曲家和音乐家加吉别科夫创作。 本剧导演克劳迪亚杨表示，虽然很多观众对于阿塞拜疆了解不多，但《货郎与小姐》讲述的冲破旧时代束缚、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故事是全人类共通的，中国观众一定会感到故事非常亲切。同时他还表示，非常期待《货郎与小姐》与天津观众再次见面，老观众可以从中收获回忆和感动，年轻观众则是可以聆听经典，感受快乐。 电影《长津湖》片方今天发布数据，《长津湖》累计票房已超过56.95亿元，打破此前由影片《战狼2》保持的记录，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电影自9月30号上映以来，引发全民观影热潮，目前已有超过1.2亿人次观众走进影院。影片上映期间刷新了30多项中国影史记录。昨天，电影《长津湖》宣布影片部分版本密钥延期，延期期限为2021年12月1号到2021年12月30号，观众可以在电影院继续观看这部影片。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